也说别说爱我如昨，是你自己错过，不是我给你不够，谁说相信我的柔情，明白我给你的爱，

心假意，不必在意，因为偶尔也见你。 还是打算赖着你， 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